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裂线。 You know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很远很远。 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爱你的心怎能搁浅？老人的线，琴弦，爱的信念，岁月的帆。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杨世居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老年人呢要预防脑萎缩的发生和发展。大脑也会越长呢越抽搐，就是整个大脑的体积缩小了。那么大脑萎缩了，人就会变得呢这个意识状态呀，就是整个呢这个能力就下降，甚至有人呢在这个萎缩的大脑萎缩的基础上会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家里老年人突然之间性情大变，还有的时候呢出了门啊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而且呢变得特别容易摔倒，或者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出现呢这个如果他还有一些其他老年性的疾病的话，咱们排除掉啊这老年人这个低血糖啊，甲状腺功能呢功能这个减低啊，就是甲减啊，如果排除了这些情况以外，那么往往老年人出现了刚才的性情大变，回家找不到路，而且非常容易摔倒，那么这就表示可能是脑萎缩呀出现了。脑萎缩是大脑正常衰老，也是脑的一个病变的过程。脑功能啊因为它萎缩，脑功能就会受损。虽然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呀可以解决这个脑萎缩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咱们千万呢就是对于老年人咱们要预防这脑萎缩的发生而去发展。正常范围内的脑萎缩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那么这是必然的，谁也逃不过的，这个呢就没办法，不必担心。如果呢要是出现了这个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跟老年痴呆的症状一样呢，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啊，人格也发生变化了，这咱们就应该上医院去确诊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正常的咱们的这个衰老的脑的这个变化以外呢，还是出现了病理性的脑萎缩，这个要区分开的。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脑萎缩，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像咱们皮肤上出现皱纹啊，皮肤也可以这个皮下肌肉萎缩啊，脏器也可以出现萎缩啊，那么大脑啊同样也是可以出现萎缩的。关键是看脑萎缩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还是出现了病理性的脑萎缩。脑萎缩会影响大脑功能， 导致呢咱们老年人呢出现一些呢类似于老年痴呆的症状，发生人格变化，原来心胸特别宽阔的人就变得呢斤斤计较了，心胸呢狭窄了，人格呢变化呢表现多样的，原来特别温顺的人变成了一个暴脾气，原来急躁的人呢变得特别的安静，这都干嘛？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出现这些变化又没有其他一些咱们组织器官的病变的话，咱们就可以呀、啊、就是了解到咱们就是脑萎缩呀已经导致脑功能下降，就引起了这些变化。记忆出现下降，记不清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忆力啊这个变化，这是脑萎缩造成的，但是呢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啊导致的。如果脑萎缩发生在特定的部位，有些人甚至呢还会出现一些狂想的这个症状。老年人被查出脑萎缩，正常范围没有必要担心，也不需要过分的这个强调它。大脑是用不坏的，也累不坏的，需要主动用脑，主动的呢去思考，开发大脑的潜能。一个人年龄越大，记忆力将下降，但是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并不差，完全可以呀、啊、用推理分析的能力来增加，来弥补咱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缺陷。人体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整体，大脑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需要呢保护的。大脑是非常娇弱的，人的心脏是非常重要，但只有啊几根肋骨啊在支撑着咱们的胸廓来保护。大脑呢它是被一些坚硬的咱们的颅骨以及很多的这个很多层次的软硬的脑膜黏黏的实实的包裹起来的，说明大脑的柔弱性啊就说是一旦这个大脑啊遭遇了种种的危险，造成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保护大脑是尤为重要。脑血管病是老年人的最常见的疾病，是影响大脑健康的一个危险因素。脑血管病变呢这个复发呢一次的话，病情就会加重一次，多次复发会让呢大脑千疮百孔，吸烟酗酒也是造成大脑萎缩的一个危险因素，特别是酗酒对记忆力损伤是非常的严重，心理创伤脑外伤也是造成脑萎缩的危险因素。大脑是典型的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你越是使用它，那么它的功能啊能够维持正常，你越是不使用它，那么这样的话造成呢就用进废退，那你脑子就更转不过来，那么越用呢越灵光。检查处被告知出现了轻微的脑萎缩的话呀，就老年人不必担心，为什么？这是人人的必然的结果，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有人可能会早一些，有人到了八九十岁可能再出现。所以说这个出现脑萎缩就是严重的脑萎缩，因为医学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咱们不是到了最后出现了脑萎缩没办法的时候您着急，咱们早就应该啊注意，你老了，你从这个咱们说一般的话从更年期以后的话四五十岁开始的话，咱们就更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脑部的这个保护调养。脑萎缩的话，左脑萎缩呢症状啊常常是把儿孙的名字啊叫混了，在购物的时候要算错了账了，或把面值不同的钱呢看错了，说话呢变得非常的笨拙，这是左脑啊萎缩。那右脑萎缩是什么症状呢？这是见到啊就是熟悉的人呢想不起名字，常提笔啊就忘了字儿，情绪非常的波动大，爱发火或者是爱呢感伤，所以你那情绪方面精神方面不一样。 小脑萎缩呢，咱们症状是经常的头晕不太啊，蹒跚，拿不稳东西，排便呢就很困难，反应呢迟钝。所以说咱们脑部萎缩，左脑萎缩，右脑萎缩，小脑萎缩，不是一块儿全部一下萎缩，而是呢也许在某个部分呢先出现萎缩。所以左脑萎缩，右脑萎缩，小脑萎缩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脑萎缩跟痴呆是怎么个关系呢？咱们要说这个痴呆呢，患者的话呀，会呀就是伴有明显的脑萎缩，但是脑萎缩未必会发展成痴呆。所以说咱们这两个要分开，脑萎缩是脑萎缩，痴呆是痴呆，但是一般痴呆的人都是伴着明显的脑萎缩，也就是说他在脑萎缩的基础上很严重了，就要出现痴呆的情况。但是呢，医生给您确诊了脑萎缩的话，咱们未必会发展一定成为呢痴呆。所以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是要想办法怎么能够啊，能够来防止这个脑萎缩的这个发生。没办法，人人都可以发生，但是这个发展呢，咱们还是可以啊，想想办法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大脑也会越长呢越抽搐，就是整个大脑的体积缩小了。那么大脑萎缩了，人就会变得呢这个意识状态呀，就是整个的这个能力就下降，甚至有人呢在这个萎缩的大脑萎缩的基础上会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家里老年人突然之间性情大变，或者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如果他还有一些其他老年性的疾病的话，咱们排除掉啊这老年人这个低血糖啊，如果排除了这些情况以外，那么往往老年人出现了刚才的性情大变，回家找不到路，而且非常容易摔倒，那么这就表示可能是脑萎缩呀出现。脑萎缩是大脑正常衰老，也是脑的一个病变的过程。磷脂中间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磷脂给咱们的这个人体的调节啊是全面的。它首先呢使得免疫系统功能啊能够调节正常，这免疫系统功能调节正常的时候，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它们之间的网络形成很明显，同时还能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循环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骨骼系统啊，也就是说人体的各个主器官都可以啊因为磷脂的一些有效成分啊得到一个调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都知道磷脂调节了免疫系统功能，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调节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呢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的发挥功能的基础上头。那么这个保证是靠什么？这个保证是靠要靠我们呢这个心脏泵出来的血以后啊，通过颈动脉啊，咱们能够保证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这脑部的供血供氧充足了，你带给它那么丰富的营养了，那么咱们也就说咱们的神经细胞啊就可以啊不是那么快速的萎缩，快速的死亡。所以呢咱们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咱们全身啊应该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着。那当然呢你要使得脑部萎缩能够啊推迟发生，估计要不发生比较困难，但是呢推迟发生以及呢就减慢它的速度，这个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呢，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 因为咱们说灵芝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心肌能够保证血液循环系统通畅，供给我们大脑供血供氧各种需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咱们大脑是只需要糖的供给，它不需要脂肪的供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营养足够，咱们供血供氧充足，那么咱们脑部的这个萎缩就可以啊适当的速度放慢一些。发展呢就是发生了脑萎缩了 ，X 光片子吸气，出来了，那核磁共振出来了，脑部萎缩了，那咱们也不着急，因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那你就要使得它的发展的速度放慢，只有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改善一下呢，缓和一下这个脑萎缩的发生发展。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